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真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 正是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 岁月风云，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仅开创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纪元，而且也开创了曲艺艺术发展的新纪元。艺人们的社会政治地位提高了，旧社会因日吃千家饭、夜宿古庙堂的卖艺行乞之人，成为新社会和自身艺术的真正主人，成了光荣的文艺工作者。今天在岁月风云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说说在北京成立的专业曲艺团体。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相声改进小组的实践证明，相声不仅能为新社会服务，而且仍旧是广大人民群众热爱喜欢的艺术形式之一。为了更好地管理文艺工作者，政府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相继在全国各地成立了正规的文艺团体。下面我们就来听曲艺演员赵连甲怎么说。 政府为了这个加强对这个市场文化市场的管理，那么也是为了进一步来把艺人组织起来进行学习提高，适应于社会发展的需要，那么很多地区呢就建立了曲艺团体。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正规的文艺团体在全国相继成立，如1949年11月，天津成立了戏曲曲艺协会；1951年9月，苏州评弹界在原有光玉社和普渔社等同业组织合并而成的无线评弹协会基础上，成立了无线评弹改进协会。那么，首都北京的情况又是如何的呢？我们请相声演员陈永泉说一说。 后来相声改进小组结束了以后，成立北京市曲艺工作团，一团呢是曲艺，二团呢就是相声大会。 专业曲艺表演艺术团体的建立，为曲艺艺人在新制度下的艺术活动提供了全新的机制，为曲艺的艺术交流和水平提高创造了条件。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相声演员回婉华怎么说。 这个团体政府派了干部了，就是他民营公助，公助是在哪，可不助钱，人家助你在领导方面给你加强，派了党员干部。 专业曲艺艺术表演团体让艺人在由艺人向演员的职业转换中 不仅生活有了保障，而且更有可能潜心从事艺术上的创造与提高，艺术水平提高了，当演员们再登上舞台面对观众的时候，自然会赢得满堂喝彩。已故相声名家赵世忠生前曾经这样说， 在哪儿演出呢？在这个先是在金茂胡同塔子门外头，我们就挪到迎秋友谊社去演去了。到那儿相声大会又火了，这观众啊根本天天客满。 说完了北京专业曲艺表演团体的成立，我们为大家送上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相声片段大保镖。 练功夫讲究是头名师访高友， 哎， 提起我来不明白， 是 提起我那位老恩师那是大大的有名。 您老恩师他贵姓高名先乡何处？ 甭提他姓什么叫什么，我一提他在哪儿住您就知道那是把式窝子。 哦，您老师住在哪儿？ 住在京西。 什么地方？ 宣平坡下坎有一个小地名叫胡岭。 哦，胡岭 那个地方是把式窝子 啊， 净出练把式。 您呢？ 是把式。 了您别说了 啊， 胡岭 啊 那不是把式窝子， 那是 粽子窝子。 粽 子净出卖粽子的。一到五月节全来了，推小车子一吆喝这味儿，江米小枣拿粽子料，我这就是卖粽子。 哦，您说我们那儿嘛竟是卖粽子的。 哎， 阁下您是哪儿的人呢？ 我是北京人。 北京人全都说相声吗？ 全说相声，谁还听相声？ 还是的，我们那儿都卖粽子，谁吃粽子呀？ 有在这儿等着我呢。 有的还没在呢，就提起我老恩师那个明星，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他贵姓？ 姓姜， 大号 名米，字表小枣。 哦，姜米小枣，那还是粽子呀。 一辈子教了我们两个徒弟。 谁呀？ 我跟我哥哥。 哦，你哥哥叫什么？ 我哥哥叫白糖的。 你呢？ 我叫馅儿的。 嘿，俩小粽子。 因为我比我哥哥稍微的黑一点。 你这瞪着的。 有一次我跟我哥正在后院那捋叶子呢。 哦，捋铁叶子。 哦，捋苇叶子。 干嘛捋苇叶子？ 捋得了好包 啊。还是粽子呀？啊，捋铁叶子。 捋铁叶子，忽听我师傅唤我们， 叫你们 呀呀，我的大徒弟你呀呀，我的二徒弟你， 叫徒弟干嘛呀呀？ 嘿呀呀，他辞职 还是粽子呀？啊， 我们哥俩赶紧跑到前厅，我说师傅，您讲我们哥俩换来有何吩咐？ 有什么事儿？ 我师傅说你们哥俩的功夫练得怎么样了？ 是啊， 我哥哥没敢原意。我这么一琢磨，我这两天练得可以了， 嗯， 太阳鼓着眼睛努着，脯肉翻着，赤裸横着，四棱胳膊起筋线，放屁等等砸脚后看， 什么功夫这是？ 这功夫，嗯，成了， 成了。 我一说成了，我师傅不乐意听 这话大了。 什么成了？你竟等雷劈了。 对， 像你这胎毛未干乳牙未退小小年纪愣敢说成了。师父我闯荡江湖数十余载也不敢说成了。 是啊， 还甭说我了，就你师爷黄米凳子他也不敢说成了。 这老粽子也出来了。 你成了，好了，师父我不教了。 得， 而你不教了， 别介， 徒弟太爷不小了 啊，跟你师父钟太爷 话挤话挤在那儿，再拦可就拦不住。 是啊， 我师父走了，明着是走了，暗含在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给我们哥俩挂上号。 哦， 看走了，我们都得练一练。 对， 有一次我跟我哥正在后园中传枪递剑 学罗成呢， 忽然有人叩打我家之柴扉。 哎，就说叫门不就完了吗？ 我说外面何人几乎？ 什么叫鸡户？ 就是小鸡子吃辣椒户。 哎，那不吃辣的，那就是叫门。 开开门，这么一看，有一位手里托着拜匣。好，见光临呢。那是不是住着两位江米小枣的门徒？一位叫白糖的，一位叫馅儿的呢？ 买粽子的来了。 我说不错，我就是那个馅儿的。 是， 您要是吃白糖呢，我里头给您拿去。你要吃江米小枣的呢，咱们就过年再说了。 怎么？ 今年他没货。 是，那大粽子刚走啊。 人家说我们不是买粽子的，我们是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请你们二位保趟镖。 哦，保镖。 我一听这是露脸的日子到了。 是啊。 不是，您先行一步，我们哥俩是随后就到。 嗯， 跟我哥打好了行囊包裹，带上自己随手家伙，我们就来到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 哦， 刚到门口就听里头喊了一嗓子。 喊什么？ 接打棍。油门里头出来四十多位打棍迎接，个个都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胖大的肥肥，瘦小的精神，咳嗽多少踢脚， 怎么咳嗽？ 砰啪

有你份，有你份，有你份，有你份，哪人别喜欢，哪着别老专着，腰疼腿疼胳膊疼膀子疼，四肢抽筋麻木不仁，牛顶着马踩肉，驴踢着车牙肉，老爷子咳嗽，老太太喘，治一位好一位，治两位好一对，要吃了我，你倒拦着我点儿。 您这是干什么呢？ 我这是卖大力丸呢。 您别卖大力丸呢，您在院子练刀呢。 哎呦，我把这茬给忘了。 好， 没练死我手，到西北来云彩刷刷刷刷刷刷下起小雨来了。 那可别练， 别练了，露脸的日子到了。 怎么？ 你想地下铺点黄土，一周雨水它是滑的，这又摔一跟头，那就是栽了跟头，现了眼，是磨了鼻子，抢了脸。 这边拼劲， 我这手功夫有名字， 叫什么？ 这叫登平渡水，是走骨沾棉。这雨是越下越大，我这刀是越耍越欢，我这把刀耍的是风不透雨不漏，净见刀光不见人，顺刀往下流水，我身上连个雨点儿都没有。 您在院子练刀？ 我在屋了背雨呢。 啊，背雨呢？那刀怎么湿了？ 刀不扔当院了吗？ 嘿，好，轮刀不轮 人。嘿，这老打工还叫好呢。嗯，好， 好练刀， 好背雨， 好背。那是骂你 啊？是吗？啊，我倒听不出来。 这都骂皮了。 那是骂咱们哥们儿了吗？ 可不是吗？哎，就骂你一人呢，没我什么事。 老大说咱们验验标吧。 验验标， 看看保的是什么。 哦， 来到东跨院这么一看， 嗯， 怨么没人敢保。 什么呀？ 四丈八线桌都马严了， 嗯， 都是这么大个黄灯灯干乎乎的 金坨子， 老窝瓜， 老窝瓜呀。 您瞧这个窝瓜 赤金的， 它是面的呢。 废话，水窝瓜没人吃。 您远瞧是窝瓜，您得近瞧。 大元宝 还是窝瓜？ 不还是窝瓜吗？近瞧就变了。 您看着是窝瓜，您拿刀给它切开，您往里头瞧， 有红货， 还有窝瓜籽儿呢。 嗯，还有窝瓜瓤呢。气这都 窝瓜籽儿，窝瓜瓤挖出去，里头按下珍珠玛瑙竹签一对，黄土泥六缝，这有个名词， 叫什么？ 这叫窝瓜标。 哦， 出标车子喊标，烫的是我喊的。 您怎么喊的？ 哦，我没有面老窝瓜哟。 你卖窝瓜去了，乐舞扬威。 喊的是乐舞扬威。 哎， 那天我们出的是张义门， 嗯， 过了吊桥走养鸡院，三一庙五显财神庙，大井小井肥城卢沟桥，长辛店赵辛店，长巷梁巷，大二三小二三，红门寺斗殿琉璃河，我们到了涿州。 哦， 依着我哥是打金铸剑，我说咱们哥俩头似保镖，咱们要连夜而行。 哎， 镖车往前走，头里有一道沙梁，镖车越过沙梁，头里有一片密松林，只听单啪一声响，见苍啷啷啷啷一帮锣声叫催，原来前边有了贼了， 就说有贼不就完了吗？ 由树林里蹭蹭蹭蹦出四十多个喽啰兵，当中间闪着黑马，上头一黑大个，手持鞭铁大棍，口念山歌。 怎么念？ 带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山亲故，留下买路财，牙板板个说不辞，这一滚一个不管埋呀， 好厉害。 我说哥哥， 嗯， 头了可有了贼了。 嘿， 我哥哥那脾气够多暴， 是 一听我头了有贼，直气的三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当立杆箭，扑啦 出马了， 拉屎了。 啊，拉屎了？ 我一闻这个臭， 嗨， 哥哥， 嗯， 怎那么臭？ 是啊， 我哥兄弟， 哎， 我拉了。 嘿， 我说什么？小小的折扣，气得兄长你拉屎 啊？那是气的呀，那是吓的 啊！说气好听，你管着吗？ 我管不着。 你拉了，我怎么没拉？我有事弟子夫妻老，杀鸡和勇宰牛斗，宰小弟前去送我死。 不是说错了，得说擒贼受死。 反正我们两个人得有一个死的吧？ 那得死一个。 来人呐！ 干嘛？ 拉过我的牛来！ 嗨，上阵打仗都骑马？ 不。骑牛他防骨。 防哪辈骨？ 孙庞斗智孙膑骑的不是牛吗？ 人家说那是神牛。 哎，我这是宝牛。 人家说那牛会腾云驾雾。 我这牛它会蹦。 会蹦？ 嗯， 一蹦 四十， 两蹦 八十。 您买几年了？ 五年了。 蹦过几回？ 一回没蹦过。 这好，废物牛啊。 废物牛啊。蹦过 多会儿？ 有一次我母亲病了， 哦， 想吃这个通州的酱豆腐。 通县的？ 通州离北京多少里地？ 四十里地。 整四十里地 啊！ 我一想要坐火车呢，来回还得好几个钟头呢，我骑上我的牛呢，一蹦到了，两蹦回来，来回用不了几分钟呢。 对， 想好了主意以后，我到牛棚给牛抱出来。 对了，抱。 那么抱出来以后呢？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啊！ 您怎么抱着牛啊？ 应当呢， 拉着走啊。 不行，我那牛不会走、啊、那腿都跟酱杆似的。 好，跟烧火似的。 要得抱着牛、嗯、抱着牛我就上电车。 上 刚一上电车呀。 您别说， 要怎么说，在 您别说了、 啊、怎么了， 您怎么抱着牛上电车呀？ 那么以你那个意思呢， 出门骑上就蹦。 哦，出门骑上就蹦 啊。 要怎么说，你这人没有地理学呢？ 怎么 通州离北京40里地打哪儿算？ 齐货门大桥。 齐货门大桥，我们住的是西四牌楼，一蹦到不了。 两蹦 过算了 啊。您这牛不多不少就蹦40啊？ 我这是标准牛。 哎呦，死心眼的牛啊。 抱着牛我就上电车、 嗯、 刚一上电车那个售票员给我拦住了。哎哎哎，你怎么抱着牛上电车呀？ 是 啊，我说没办法，我这牛不会走啊。哪也不行，你上别人也上不上了。我说您该想办法得了。哎呀，干脆你雇三轮走吧。 走三轮。 哎，我一想这个办法很好，雇好三轮给牛抱上三轮、 嗯、 到齐货门大桥给牛再给他抱下来， 活人受罪， 给他摆正喽，头冲东尾巴冲西，我要跟牛说几句话。 嗯， 我说牛啊牛啊，我母亲病了，想吃这个通州的酱豆腐，你又是一蹦可就到了，两蹦可就回来了，你也尽了忠了，是我也尽了孝了。神牛略微点了这么一点头，我是翻身上牛，照牛跨上，啪啪啪三鞭，神牛的不让打呀、 嗯、 就听猛的这么一声，我就觉我浑身凉飕飕，再回头啊，看不见齐货门大桥了， 到通州 我掉河里了。 横蹦啊， 横蹦啊，有个泥坑水坑还用它蹦， 它就窜过去， 我就给它抱过去了。 这好，这会儿的笨劲儿 笨、 嗯、 这有好处。 那有什么好处？ 到了两军阵前跟贼人打，打得过打，打不过他，我这牛一蹦40里地他哪儿追我去？ 对， 挨过我的鞭子来。 嗨，上阵打仗啊都应该使刀或者使枪。 哎，使扁担他有防骨。 防哪背骨啊？ 三打祝家庄石秀使的不是扁担吗？ 人那扁担里有暗器。 什么暗器？ 有亮银枪。 哎，我这里也有暗器， 也是亮银枪， 大烟枪。 大烟枪干什么？ 哎，打不过拿斗挠拽他 啊！ 这贼又有瘾呢，一闻见大烟味，骨软筋酥，打马上掉下，我不是捉活的吗？ 有那事儿？ 我赶紧骑着扁担抱着牛。 哎、不，骑牛抱扁担。 反正左边这两样嘛。 你得说对。 我骑着这个抱着那个。 说哪个呀？ 到了两军阵前，我得骂骂阵。 哎， 好贼呀！ 好贼呀！ 好贼呀！ 贼呀！ 贼爷爷！ 我说你认识他是怎么着？ 不认识。 那怎么管他叫爷爷？ 你一想，哪有爷爷不疼孙子的 啊？ 我要跟他说两句好话，不就放我们过去了？ 没听说过。 狠心贼不听白骨舌、 嗯、 大棍搂头盖顶就砸下来了、 哎、 我赶紧拿扁担，是个举火烧天，就听咔嚓一声， 棍磕飞了， 扁担折了。 得，那您输了， 赢了。 怎么？ 两银枪露出来、 哦、 牛马一错蹬，我给来个回牛枪。 回马枪， 我骑的不是牛吗？ 对了对了， 这一枪扎空了，扎的贼人马鞍桥上、贼一把手把枪给我攥住了。哪儿走？我说哪儿走？我叫这儿了。 是啊， 贼人说给我枪。我说什么？给你？ 不给。 拿去、 怎么给他了？ 这我没他劲头大呀。这会可用上我这牛了、 嗯、 小牛蹦啊，这牛也死脆的 啊， 不但不往前蹦，反倒往后拍屁股， 这不倒霉吗？ 贼人圈马又回来，大棍朝着后脑后呜一下又砸下来。 嚯， 这会我手无寸铁，怎么能交战？ 是啊， 低头等死。我说我命休矣，我一抱脑袋我又乐。 干嘛？ 我还背着护背双刀呢、 哦、 也能护住我的性命。噌噌，双刀出鞘，拨开我的牛头，对准贼人的马面。我是两口刀，这口刀拨开贼人的棍，这口刀是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崩现，鲜血直流，这么大个脑袋在地下乱滚呢、啊、 您把贼杀了， 我把牛宰了。 宰牛啊！ 这就是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相声《大保镖》。专业曲艺表演团体的建立，开创了曲艺艺术发展的新纪元，同时也造就了一批知名相声演员。今后的节目中，我们将为大家逐一盘点当时的知名相声演员。 新的指尖流出的时间，能从容地面对这跳动的边界，落日匆匆人世间，只相逢一瞬间，就已相信还有不变的誓言，真诚和永远。人群中擦肩过，有多少动人的容 之间留出的时间，能从容地面对这秋冬的边界。落日的孤单，在匆匆人世间，只相逢一瞬间，就已相信还有不变的誓言，真正前世如潮水，过去的无法再挽回。恍然间才发现，你只是默默相对。最爱这一天，泪也好，心也好。最爱这一天，生老是 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姜昆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演员，他也是从春节晚会上走出来的演员。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酒，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百年笑声。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姜昆的故事。2001年，姜昆带着他的新作《踩脚》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演出，但是这个节目的顺利演出也是费了一番周折的。开始姜昆节目已经被毙了，几天后又传出了相声《踩脚》重新回到彩排现场，而且肯定会上春节晚会的消息。面对这次的起死回生，姜昆没有一点欣喜，反应非常平淡，连称没什么，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节目由死到生，姜昆猜测说相声《踩脚》当时在彩排时引爆了全场观众，所以他认为导演也不会漠视这些吧。相声踩脚，从一个人把别人脚踩了，居然引出了按摩、美国大选等话题。姜昆认为他已经改变表演风格了。现在媒体飞速发展，人们对传统的欣赏格式开始厌倦了，需要快节奏。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笑得也快。下面请您欣赏由姜昆和戴志诚合说的相声踩脚。 说话太不客气，别人受不了； 太客气了，您也受不了； 太客气了，能接受。礼多人不怪。 我们院里有一个砍哥哥， 砍哥哥 特别能砍， 是吗？ 有一天大街上也是没留神踩了一个老大爷脚一下，嚯，客气起来是没完没了的砍，差点啊把那老大爷给砍晕了。 能有这事儿吗？ 咱俩学学， 来一来啊！ 你来那老大爷， 可以可以。 我来那砍哥哥， 咱们听听这位砍哥哥怎么把我这老大爷砍晕了， 也是没留神踩脚一下。 哎呦！不是，等等，咱俩谁踩着谁了？怎么踩着我你那儿叫唤呢？ 您瞧这是怎么话说的？就哭看您这上边了，没见过长这么富态的人，一亩金子就他，您的长相太有福气了，我忘了脚底下了，稍来打听一句，刚才您是不是把脚搁在我脚底下了？ 什么叫搁在你脚底下了？你踩我脚了。 我说什么来着？就觉得脚底下软乎来着，没敢琢磨是什么东西。我平常有个毛病，踩着什么东西都好拿脚前后搓一搓，我怕是有用的。今儿幸亏没搓，你想我180斤的分量往您的小嫩脚上前后使劲一搓，不说了不说了，您真有福气 啊！我这还有福气呢。行了行了，小伙子，没事了，走吧。 走，踩完人脚我走，损那是人干的事儿吗？ 那我走， 谁走谁缺德。 我还走不了了。 我带您看病去。 不用了，不用。 咱就照个 X 光。 一个踩脚至于拍片子吗？ 哟，您可不能小看这脚 啊！ 没进行过足底按摩， 没有。 这脚有全身的器官， 是吗？ 俩脚并在一块儿，这就是个坐着的小人 儿。 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脚心是心脏，脚趾头是脑袋。刚才踩您脚趾头了，那就是踩您脑袋了。 你多次踩我脑袋了。 我一定要给您看去。 不用了不用了， 您怕麻烦咱打个电话就行就打110、110多好啊什么事儿都管，钥匙落家人都给你给取回来我们院里有一老姑娘得了一种病，看谁长得都像和尚，死活也不愿意嫁人结果打电话，心理医生在电话里愣把病给说好了。 你瞧瞧， 现在正找对象呢。 好， 大爷您怎么样？您要是单身您就说话，我给你介绍介绍。您还别以为您老了，其实是正当年，岁数现在谁管谁呀？给您们说和成功了，我给您写一个对联上联给您写上老姑娘嫁给老单身， 下联 老单身获得第二春， 横批 幸福小老头。 行了，您听着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不是我踩您脑袋了，我心里过 意。你没踩我脑袋，就踩我脚一下，小事儿 又不能说是小事儿，小事儿捅大娄子。您知道有个法国吧，协和号飞机那轱辘就踩着这么点一小零件瞎了，整个飞机报销了100多条人命，30年业绩毁于一旦整个飞机都不让飞了，多少钱呢把那老板急得哟，只喝凉水败火。其实喝凉水哪能败火呀，大爷您有经验，拉才败火呢。 怎么又砍到这上 了？哎呦，火拉不下去，全走上边老流哈喇子。我是说，万一您老流哈喇子，前胸湿乎乎的，您多难看呐！ 谁前胸老湿乎乎的了？ 这个形象一不好，就影响我们北京申奥。因为这个事儿，您说街道要给您处分，您冤不冤呐？ 我说您砍的这都哪挨哪儿啊？ 我一定给您看病去。 我不用看了， 咱也不照 X 光了，不搞 CT 了，咱们看新的科学仪器。 什么呀？ 电脑深层扫描。 扫描， 哎呦太好了。 是吗？ 让您大冬进天的穿一个小裤衩平躺的那块从脑袋瓜到脚背上叉叉叉叉叉叉叉，跟切羊肉片似的。 这什么形容词啊？ 这机器太好了，甭说您有病没病都给你扫出点病来。 你这叫什么机器啊？ 我说不清楚，高科技的东西不明白。你说这个电脑现在发展多快啊，什么286、386、486、586，现在一转眼都改成折腾了。 折腾 折腾一折腾二折腾三都折腾四了现在。 哎呦， 您不懂，那叫奔腾。 我弄不明白什么英特网、网上还聊天、 有聊天室， 没有用真名的、谁都不信谁、前些日子有个相声演员姜昆跑上边挺热情跟人聊天、诸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姜昆，100多人一起回答，呸，我还是马季呢。 嘿，人家不相信你啊。 你看人在家里都上网聊天了、我还在街上踩您脑袋玩呢，真是有差距啊。 你没踩我脑袋，就踩一下脚，确实是小事儿。 这个时代没有小事儿、您说那个石油的事儿小不小、中东一闹腾，全世界的石油都涨价、哎呦，巴以和谈受挫、这边扔石头那边就开枪、学学人家韩国跟朝鲜、两国首脑会谈，家属会面，100岁的姐姐看97岁的弟弟、多大造化呀。 是、哎， 统一大业呀、提起统一来我就烦这陈水扁，长个中国人样就不敢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早知让他爸爸娶外国媳妇儿多好。提起这外国来，美国大选半年多了，不知谁是总统，万事来张选票，一张一张，一个窟窿眼一窟窿眼瞅。现在美国大街上那对眼特别多，听说都是手工点票落下的毛病，多让人着急呀、啊！ 哎呦，您听听，这都有他什么事儿啊？行了，小伙子，你慢慢砍吧，我得先走了。 不，但是 你砍的有点没边儿。 咱不说外边，咱就说给您看病。咱们到医院里，医院里科学家正在研究什么？研究克隆，您知道吗？ 我听说过点儿。 哎呦，点儿可不行，时代在发展，咱得弄明白什么叫克隆啊？ 你说说。 咱们唱歌叫夫妻双双把家还。哎呦，人家克隆的不用，人家说夫妻双双那不叫本事，人家科学家一个人解决。问题自个儿在家里头生孩子玩 有自个儿生孩子玩的吗？ 世界这个舆论就不许克隆人， 不许。 您说也是，这外国这科学家没事在家里老克隆国家领导人玩，你说那还了得、一出门就碰见总统，一进厕所那蹲着两个首相，多乱呢。甭说克隆国家领导人，就克隆出3个您也麻烦呢。 那怎么了？ 本来您是跟老伴儿一块睡、现在晚上这炕上一躺就4个老头，多挤呀、 嗨，我把那仨老头啊都送你们家去，怎么就踩一下勾出这么多乱事儿、啊？ 我踩着谁了？ 你踩着我了。 我踩您哪儿了？ 踩我脑袋了。 您看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真把我砍晕了，就踩我脚了。 咱就说这脚，脚是个器官，克隆发展到最后就是克隆人的器官。平常克隆点心啊、肝啊、肺啊、眼睛、鼻子、耳朵什么的。 你等一等，克隆这么多东西，我放哪儿啊？ 就存你们家冰箱里边啊。 我们家冰箱一开门全是鼻子耳朵，吓人不吓人？ 不怕，都是自个儿的，看着挺眼熟的。 眼熟那有什么用啊？ 哪儿坏了换哪儿啊？ 能换。 您的心坏了就把这心拿出来给扔了，这边拿着心奔给您搁上了。 来一个， 要把它一拽，然后坏了以后拿这个新的，哎呀，给您搁上了。要是肠子就这一脚，这边倒出20米来走。 你这装电线 多好啊。 好什么呀？这跟我的脚没关系。 太有关系了，脚踩坏了拿锯一锯就完了吧？ 你完了，没脚了我怎么走路啊？ 那儿有克隆好的，一边给您安上4个，您轮流使唤啊。 螃蟹呀、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我们接着聊相声演员姜昆的故事。姜昆收了一个洋学生叫大山，加拿大人。一次姜昆带着刚到中国不久的大山去吃饭，上了一小盘酱豆腐，大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还没等姜昆告诉他该怎么吃，就煎起一整块一口吃了下去。于是接下来的大山就是一整天的满世界找水喝呀，弄得姜昆是哭笑不得。大山跟着姜昆学习说相声，至于说得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由收音机前的您来做评判。下面请欣赏姜昆、大山和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名师出高徒》。 朋友们，

木雕，木雕，你看它是木雕。它这三个东西它组成了一个故事，这故事怎么回事？ 这故事呢，是说如果一个土拨鼠能做木雕，哎，它会去做木雕吗？ 你看看，你看它就是说这个就跟咱们那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一样吗？ 一样啊，一样，你得用英语给人说上来。 说说 啊， 没什么了不起的， 你说说 说嘛。这个你听着啊，你也听一下啊。 你说 衣服上下的扣子看着我的裤子，我的车看着我的裤子。 哎， 你看看你说的快一点，你把它就意思就能弄出来。你说， 哎，大山， 嗯， 你看他说的怎么样？ 大概起有点像。 你看 有点像， 外国专家都肯定了你这玩意儿。 不，你再说一遍我听，你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啊！再说一遍， 就是，衣服上掐的，隔着我的裤子，我的裤子掐的裤子。哦， 哎，谢谢老师。 好了， 你再说慢一点， 再说慢一点，那外国话你不慢点，它就没味儿了。 不是，你再说慢一点，我就听得懂了。 不是说慢点，你是听懂了，他就不明白了。 没问题， 不， 那也得说慢点， 说慢点 啊， 慢点就是我说的是啊 啊。 衣服上的卡子扣子卡着我的裤子，我得捂着卡子，还得捂着我那裤子。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姜昆、大山、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名师出高徒》。我们在评论大山的相声的时候啊，一直把他作为一个业余的票友来看待，特别是一个外国人能把汉语说得这么溜，可以说是相当不容易。要是从专业的角度说呀，他还没入门呢，差得远。有些人之所以把他捧得很高，也是有前提的，他是外国人当中说相声说得最好的。听完了姜昆的故事，本期的百年笑声也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最后呢，给您送上一首姜育恒演唱的歌曲《跟往事干杯》。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百年笑声再见。 经过了许多事，你是不是觉得累？这样的心情我曾有过几回，也许是被人伤了心，也许是无人可了解。现在的你我想一定很疲惫。人生际遇就像酒，有的苦有的烈，这样的滋味你我早晚要体会。也许那伤口还流着血，也许那眼角还有泪。现在的你让我陪你喝一杯，干杯。朋友就让一切成流水，把那往事，把那往事当作一场宿醉。流日的酒杯莫再摇撞着昨天的伤悲，请与我举起杯，跟往事干杯。你我早晚要体会。